锵三人行很好啊，丹青兄，索拉姐啊，咱们那天聊俩更年期啊，而且你还有这个评断啊，真是说中国五十年吧，1949年到现在 六十年 、也是更年期啊。 不，尤其这20年一直在更年，现在还没过呢啊，且得还有些年。 你对更年期的体会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内部组织就异常， 身体 就异常，它在这剧烈调整， 它剧烈调整， 然后在告别前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这当中这一段我相信是更年期，它有些功能会丧失，但新的一些功能又出现，然后你要适应。 但是你说你还比我大的， 国家不是这样吗？ 国家也是这样。我你像我这40岁 啊， 但是呢，我以前有很多，我觉得心理暗示很可怕。很多40岁先到40岁的这个哥们儿呢，就跟我说，说你一过40啊，会有那么一天，突然间你觉得呀，衰老，就各方面体力，哎，这就是不能那么使劲儿了，不能那么干嘛了。我也不知道是他们说的还是真实的感觉。 真的，你看。这个我小时候这个经过南京路有个这个眼镜店的吴良才啊，他上头有个大标语叫40以后人人必戴，我妈妈看了就不以为然，我小时候更没感觉，果然到45岁以后就老化就出现了。老化出现就是我觉得，所以萨特说的特别好，他老年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不断剥夺的一个过程，就是这是你的眼睛明明就这么看得挺好，忽然就不行了，而且你知道再也回不去了 啊。哎呦， 所以当我到47、8岁的时候，我画画写东西必须戴老花镜，我还得意，我想没关系，看一点没问题。到了50岁左右，我会在校园里头走，忽然大概3-5米外同学的脸都模糊了，我发现散光出现了，所以我现在戴的是散光镜，我看电影看电视然后跟你们说话，我要看清你们要戴散光镜，然后电脑面前我给摘下， 怪不得你一个劲儿夸索拉漂亮的，原来是看 不清楚， 没看清 我认识你的时候还没花呢啊， 他认识你的时候是不是我现在这岁数？ 他差不多应该是你这岁数吧，是不是？ 那个时候你在你眼中他是什么？ 漂亮 吧？ 陈丹青特漂亮。 还有呢，就是你集中精力的时间不如以前了。比方说以前这个，你可以差不多我能画8个钟头，没问题，不觉得累，而且就算有点累，是很快乐的感觉。现在你集中精力画4-5个钟头，到顶了。过去你画完一天晚上坐下来写又精力不饱满开始，现在差不多你立刻重新等于这个机器再发动再做另外一件事情，那个启动过程远远不如从前。 情绪呢？ 情绪倒还好，所以我要告诉你，人岁数大了还有一个好东西，就是成熟，真的是成熟。成熟是很具体的事情，就是你怎么分配你的时间，你怎么用你的精力，什么时候歇，什么时候开始做，这比年轻时候好太多了。 哎呦，你说他说这个，我自己觉得我出现了，可是在你眼里你说我还是小孩呢。 你是小孩，你脸上没褶，太紧了。 我从小脸就当然从小是肯定从小没褶， 脸上还是娃娃脸就是还是 不能笑，一笑全褶子。 对，这个还是小孩的样子，你现在还没有，你稍微的到45岁你会放松一些，你现在还是这种娃娃脸的感觉。就刚才我说的，你稍微到45岁你会有一感觉，你稍微有点发胖，就是肩会宽，男的到45岁的时候肩稍微就宽了一点，开始宽了，然后呢脸上开始出现一点点的， 宽一小点看上去就宽很多， 然后马上男性感就出来了，马上你的感觉就是男人，这就是个男人的感觉，因为你现在还是小男孩。 招女士喜欢吗？ 对呀，你就会招上的下的老的小的女的都会发。 我觉得现在小妹妹都不搭理我了。真的吗？ 他们不敢搭理你。 是吗？ 你是窦文涛。 那我不跟你说窦文涛，我跟你说徐子东 啊。 哎，我们嘉宾，当然徐老师原谅我开玩笑啊，我觉得徐老师他，因为我这么贴近跟他做节目啊， 他很嫩，他多大年纪了？ 可能跟你也近似吧，50左右， 那他比我年纪，他跟我差不多 啊。但是我就觉得啊，他最近这个今年以来，他就很多观众都注意，你看做节目的时候这个情绪哈，你像咱们说这个父母年老了，有时候表现出来这个情绪会像小孩一样突然就哭了，他突然什么，哎，我怎么觉得有时候看徐老师啊，比如说要让人想起有时候你就指责社会上的一些个事儿哈，怎么那么生气呢？我就觉得这个没来由，就没有自然的过渡，突然间就翻了。 甚至有一次，你我给你 举例子，就是因为观众在电视上看不到，我当时心里都吃惊，就是说那个有一个疯狂英语的那么个创始人闹了一个新闻，就是让学生们下跪，然后本来评论这个嘛跟徐老师也没什么关系呢，说着说着突然间，什么人能跪啊，我们能对什么人跪啊，眼睛含泪啊，你说 那我同情他，我要是看我听到这事也愤怒极了啊。 哦，是啊， 我 这跟教育有关。 我同情，我不觉得这是生理现象 啊， 这有一根筋被弄起来，就是我们侮辱太久了，就怎么现在还有这事儿？要我也会愤怒。嗯， 让孩子下跪， 当然我太不像话了， 向老师下跪也不 像，太不像话。当然，凭什么我？嗯，还这什么年代了？这还这是我现在就想愤怒啊！我完全同情他， 就是我想形容他是性情之人，就是他是性情之人，他觉得没必要去隐瞒他的感情。 所以你要 我倒是觉得，如果更年期，他可能会丧失愤怒功能。如果他还在，这不是更年期 啊，说明我们徐老师还年轻。 这你我当然 啊，那我跟你来个牛的，我跟你说，这个你说这个岁数大的，现在是说岁数小的 啊， 他们在变成什么样的人？最近有一段这个网上的这个视频呢、 啊、 在网上到处传 啊， 这在一个女厕所里，好像最后说是可能是深圳的一个学校 啊， 女厕所里几个女同学 啊 打一个女同学 啊， 哎你给我给你们看一下 啊， 这你们看了怎么说？ 嗯，就我觉得这种女孩子特别可恶，就是打女人打女人。 看我，别看女孩。 女人打女人的这种女人非常可恶，而且一群女的打一个女的，这太有，他们一辈子就内疚吧，这件事情非常丑恶的一件事情，是非常坏，非常坏。 动物性。但是现在这个心理儿童心理学家还说呢，说最近这个时尚啊，就是好像比较受欢迎的女孩子叫野蛮少女。 野蛮这个就是说在电影上说的野蛮女友，她指的那女孩比如说能打欺负人的打坏人或者 这个是一个媒体上的美学效果， 就是一个，它是一个故事。 这跟刚才打架， 这个就是文革，文革怎么能起来？就是靠这些人，就是文革的人当时打人抄家，就是这些人 唤醒你的动物性， 啊，就是很坏的一种 攻击性啊。 对， 嗯，然后女孩子，因为我们假定一个价值，好像他们都是文静的或怎么样，其实一样。就是这样，吃狗吃 在动物性的方面都一样， 都一样。 这个是特别糟糕的事。 我注意到你刚才讲的一个话，他老说这个被夸张，或者说媒体的美学效果，说很多事儿，那意思是不是说很多事儿实际是假问题，实际并不是像人们议论的那个样子？ 既不是假问题，也不是真问题，就是经过媒体以后，它跟原来的形态不一样了。啊，这什么事被媒体说一遍以后，你不能说这是伪问题，但你也不能说它跟真的发生的事情是一回事儿。 啊， 所有媒体其实都在夸张一个他针对的那件人事。 对， 但所以我们整个国家因为进入媒体时代，但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西方为什么比较成熟？就是他少不了媒体，但他知道这是媒体，意思就是说，媒体跟真实发生的它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所以一个公民社会，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他首先看他对媒体的一个态度，他相信媒体，同时他跟媒体又保持一个警惕关系。当然他又是言论自由，他有各种媒体报道同一件事情角度啊，什么价值观判断都不一样。那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基本上还是只有一家媒体 啊， 同时媒体本身也不成熟，那整个接受媒体的群体也不成熟，所以这个时候是一种互相夸张，夸张里头带夸张这样子。 这就像你那个说的，就说是生活在一个复制的时代。其实基本上，你看我是搞媒体的，我就特别同意他说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新闻是怎么弄出来的，从我嘴里是怎么说出来的，所以我就会提醒我的很多朋友，看见杂志上说你什么事儿，你可先别着急，你先弄清楚，他是经过媒体翻译之后，我们生活在这儿，我们喜怒哀乐，我们什么，但是他跟那个原初的真相啊，距离差远了。 我经常被媒体修理，我两次到重庆被媒体修理的很厉害，就 怎么修理？ 组装你的话，甚至就是你没说过的话，就安到你嘴上。 但是我相信，就是我不会太计较这个事儿，我会愕然，哎呀，这又给玩了一把，但是我不会太那什么，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媒体，他就你不能太当真。 我觉得还有一个事儿是，中国现在事情还是不分类，比如像刚才录像看的那个，那个类型是属于坏人，不管小孩什么，因为我们经历过文化革命，我们知道什么叫真的。我经历文革，我看一些小孩，尤其初中生打人。欺负同学，我一点不原谅这些人，我觉得他们是坏人。而且我经历了在初中的时候，我看到 人性里的恶， 特别恶。而且呢，就是说我经历过女孩子陷害我，比如说我经历过这种集体的女孩子在一起背后要陷害一个人，因为这个女孩好欺负。我经历过这样的人，对我来说那些女孩子就是坏人，我一点不原谅他们。而且呢，这些女孩子同样她们就是坏人，长大还是坏人。逃不了，他不会变成好人。这一点我不原谅。 索拉私下里说的，女孩宁愿打男孩，都不能打女孩。 对，你不能打女孩，你不能欺负弱者，欺负弱者就是坏人。 你要知道，他们长大了就做母亲。 哎呦，真是。 这是非常坏的。 所以母亲这个词很可怕的。你要知道，很多孩子的这个非常不幸的经历，跟母亲有非常大的关系。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谈到一个女性教育，你说中国现在没有女性教育，你想象中的女性教育是什么教育？ 因为第一，我一直认为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更不是上课，不是学位，不是专业，教育它发生在所有领域，而且最重要的是家庭教育，家庭，其次是你所谓邻里，然后再到社会，最后才是学校。我们现在教育的畸形就是，它假定所有教育在学校，你经过就算受过教育，其实不是这样啊。然后翻回来看，就是人生最早的一个课堂其实就是家里面。你爷妈是什么样子，你叔叔什么，你爷爷奶奶什么，这外甥侄子这些啊，所以这一切都构成你的教育。其实等到你进幼儿园进小学，其实你已经被教育过了。可这个教育，你去看看我们今天家庭有什么教育。 那你认为应该是爸爸妈妈教女儿怎样做女人吗？ 谈不上教，就是你一个像样的娘坐在那儿， 你 一个不像样 的 娘， 就是、 天天跟你一块吃饭， 看到你的样子就是影响 啊， 你根本不用去说。 你比如说，有些人讲了，说有时候台湾女孩，咱们看见一块聊天啊，挺让人舒服。但是也有人讲啊，这是因为台湾是父权社会，他骨子里啊是那种传统教育，比较男尊女卑，女孩呢比较抑制自己，比较干嘛，这东西算女，所以出来一种女性。那这算一种女性教育吗？ 台湾那我都不愿意说是一个父权社会，就是我这么猜，就在那个社会，第一，它没有发生过文化大革命，没有历届这种政治运动；第二，它所谓三纲五常，还有个温良恭俭让这么一个传统，就即便不是主流，但至少在家庭单位没有完全消失。 对， 在同事之间，在人际关系之间，它大致还在，还有个礼，还有个度啊。可在咱们这儿这几十年全部就丧失已经，可以说 哎呦真是 啊。 所以有的时候跟台湾人聊天啊，我的感觉很复杂，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又觉得呢，我有某种程度的自由，是人性恶的自由还是什么自由。比如说你跟台湾朋友在一块聊天，我发现他们啊，哎呀真是互相赞美啊，是吧，就比如说索拉兄啊真是了不起啊，全是这很讲礼貌。但是我当时心里的感觉是， 竞选的时候他们也打架。 对， 但我这个就是你觉得自由，因为所谓教养其实是个束缚。 是、 就是要克制的，很多事情也要克制的。 对， 所以咱们这一路教育下来，他不让你克制，他可能会，比方说文化大革命，就小孩子撒开了你造反，你想骂就骂，想砸就砸。所以这会儿可能会觉得，尤其北京的孩子高干子弟什么，给我们南方孩子就感觉我。真有，就是出口就是横得很、 对对对， 就那种哎，但其实很可怕的，这背后代价很可怕的， 这到最后就是动物动物世界。 到国外我也是这样，国外我跟这文人书生交往，艺术家交往，我发现他们其实都很有教养，他弄的艺术惊世骇俗，简直是这个。可你人坐那儿，其实都是很好的人，很害羞的人，甚至。就人我之间关系， 这就是有人格教育。 我想这个东西是一个，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说，社交仪式，就是说在社交场合的教养和这是一种东西，还有一个是生活，就生活和社交仪式是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这地方我们还得分清楚，我们见到的是社交仪式的中的教养。 然后呢具体他们在生活上是什么样，比如在西方对个性的这种解放，就是就相对来说，要是如果台湾跟西方比的话，西方无论男性女性在个性的解放都要就要开放多。台湾我不了解，从来就去过一次，是在那就待一个星期，根本不知道台湾怎么回事，所以我没法说台湾到底怎么回事。 嗯，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我只能说是大陆吧，就是大陆现在的这种混乱是它又有了所谓开放，是一种乱七八糟的开放，比如说文革这种开放，还有加上大陆其实女权主义进来特别早，就在二三十年代女权主义已经进来大陆了，但是这些女权主义很快又变成共产党，就是马克思主义，因为战争，然后呢它就变成共产党，这又是一个混乱，就是你到底是革命还是女权，这俩东西又变成一个混乱。所以大陆的女权它是一个不清楚的信号，它不是一个对女性的完全的解放，而是一个刚刚觉得女性主义有了意识，突然啪啦又这女性主义又变成革命战士了，然后革命战士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们的父母那辈我们看到的他们都已经混了，就是女人你觉得很厉害，但是她好像又是在革命，她是一个革命的感觉。 这个在党内特别多， 嗯， 你看最近一直被议论的就是李锐的女儿写她母亲，就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就其实那个母亲放回到二三十年代延安那个背景下，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女性女权主义的一个先驱，当时不是这么说法， 嗯， 但是有这么一帮女的，就包括你母亲都可以属于这一代， 对， 就是我要学画啊，我不要媒介婚姻，我得走，我要革命， 对 啊，然后到处都容不下我得走自己的路，所以那个时候的娜拉走后，一部分就去了延安，然后问题是进城以后，他们变成党官。 嗯， 然后呢其实她还是一个女性，她要的所有虚荣爱慕的青春这种种这些她在四九年以后她进入个扭曲的状态，所以绝大部分就是高干这个里头的女性在解放以后在生理和心理经历非常扭曲的过程，再加上很残酷的政治斗争， 但是他们 不是 这一代人还是 所以索拉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别说，我不是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都属于有左翼基因的。 没错没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罗拉说女权还是很女人呐，去广告的时候哎我也口红是不是要补一补，你看 女权主义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想到自己的女性， 对对对，是 尤其现代女权主义是非常什么都要， 没错没错什么都没错，现在这女的野心勃勃她什么都要， 女权主义也有个成熟的过程， 嗯， 就是现在女权更成熟了， 所以我听你们刚才说呀，我就感觉到它实际上涉及到一种人的教育， 嗯， 人格的这个教育， 嗯， 你就好比像我们这个大陆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我现在看到一些很有教养的外方人士， 嗯， 我心里反倒有时候觉得挺得劲儿，为什么就觉得像你那样我也行，但我还能不像你那样， 哎， 你不能像我这样无法无天， 还这一套， 他是个教，所以就包括像你说的这个事儿，不是这退步集里不也说吗，比如说好不考英语啊，不考什么种种制度，这个标准哈都不太合理，但是呢真正怎么教育一个人呢，我就在你这书里我感觉到一种教育的，但是这种东西过时不过时，比如说师傅和徒弟，你比如说他们说过去教中医啊，那你是终生跟着一个老中医这么才学得出来，你觉得就是这种人与人的这种传承难道是培养人才的方法吗？ 当然啊，这古代一直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真的不要以为学校教育就是教育，就我觉得家庭教育还有就是其实是生活教育，怎么说，就是在希腊的时候每个男孩都要跟一个 年长的 跟一个大的男人， 对， 然后在军队里面更不用说了啊， 而且好像说不定还有同性恋关系，跟他这个师长， 然后在各行各业的做饭的啊，或者是这个杂技，或者画家更不用说了，是师徒制，然后在唱戏的什么里面，都是一个小的跟一个大的，一个大的带着一个小的这样子，这跟学校毫无关系，跟上课跟什么学分专业都没有关系，可你一个小孩子他其实所有感官都张开的在看大人啊，所有东西都反射到他的记忆里面。 那你说这个意思不就 小孩很简单，就是我长大也要这个样子。 然后你永远这些学生有时候就会变得 有点像老师。 这一对对关系在，教育就已经在了， 就乘船 就已经在 了。 所以说他书里好像有句什么贡布里希的话，说实际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 是， 就是跟着一个人。 是。 但这是什么？比如说我跟着你学画画，我实际上也等于跟着您学做人嘛。 一般像我这样的，我这一代人都没有上过学，初中毕业就走掉，所以就下乡去了。可是我对外说，我说我是自学的，其实这只说对一半，只说明我没上过学。但事实上我一路过来，从16岁一直到甚至20-30岁，我一直有很多老师 啊， 我有非常好的老师，就是一路遭遇到很多年纪比我大的人啊，就从中学开始就有 这些老师。他为什么教你？ 等我现在自己变成老师的时候，其实不断的这种讯息在回忆起来，就当时他们对我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现在也对你们。 他们不是学校的老师， 文革没有学校，没有学校。 那他为什么教你呢？他也不收你的钱。 无所谓，当时没有一个明确说了我来教你，你是我学生。你像陈一飞、夏宝元，我们都直呼其名的，但实际上就是我的老师。 他得没问题啊。 他们画画，我们就在旁边坐着抽烟聊天，就这样子啊。然后我们画了就给他们看，我一路好多这样的老师。现在想起来， 他想说的这个就是说，小孩刚跟接是跟接着，对不起，我打断你。我因为看他老问这些傻问题，我就给他打断了。 傻问题， 他这傻问题太傻了。因为他想说的这中心呢，是说年轻人一定要跟一个上岁数大的，这是接着刚才咱们说的那话题。 嗯， 不在于交钱和不交钱，就是如果你幸运，你想学的很多东西，岁数大的是能够给你的。 黑社会啊什么都是这样， 跟大佬啊， 跟大佬。 所以就是说了一个， 那你把学校往哪儿摆呢？ 你看你又问啥问题？学校里头不也有老师岁数大的吗？就是这个所有的，他所有的中心就在于，就是说，是上面的上一辈人会往下传他们的经验。 但是我觉得现在学校里的老师都是孙子，他哪能当大佬呢？他有这个能力，或者有这个资质，有这个自由。 如果你幸运，也许你能碰见一个。 事实上，全世界都在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大学在膨胀，然后入学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教育的品质在下降，然后教育的最后一个功能在迷失，就一切都变成专业教育，然后变成一个伪教育，就大家拿个学位，大家骗过去拉倒。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 世界 的 问题。 所以法国闹学潮啊什么的都。